教梵助教用血检仪，就是用那个测量电阻的那个富尔电针之类的机器啊，测量同学的经络的能量。因为我把梵助教放在这边给同学看病用啊，可是呢，我想有一些同学呢，可能那个张仲景方子里面那些主症哈，东一点西一点很不明显，这种主症很不明显的情况，其实仲景方会很难开。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觉得不如用那个电子器材啊，量出你到底哪一条经络是特别的有问题。那梵助教做个登记啊，然后到时候要开药的时候，大家心里有个底。也就是说，从这个脉络下就可能要跟同学聊到一点关于所谓的长期调理体质的一些话题啦。那这个长期调理体质，我觉得血检仪，我觉得它好的地方是它很能够支援到经方的使用。就是说，如果你的人整个人都很虚，对不对？可是量到说，哎，你一条厥阴肝经能量超强，那已经知道你肝经塞住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厥阴病就那几个方嘛，对不对？那梵助教从那边抓主症就会很好开啊。所以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做法。可是呢，血检仪这个东西呢，我本人是非常讨厌它的，因为它做起来有点麻烦，就是要在你的手指脚趾上面找那个经络上面的穴道，然后量它的那个电流的那个程度。那做一个人要做蛮久，而且呢，做的时候又比把脉容易喘气。就是你在这个房间里面，如果我们玩一次血检仪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整个房间的磁场都坏掉，就是那个你们身上的病气会散的整个房间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叫德林带他的鼓来，然后叫拜托淑慧去拿琵琶来弹一弹，因为琵琶的那个挡煞力道比较强。 可是我很怕下雨。 好啊，那你就去哀求淑慧琵琶在不在的时候多弹一弹，然后助教带杏林香来点一点啊，就那种驱邪的东西。好，反正你们那种有驱邪的东西就来弄一弄，因为我是借人家基金学会的地方来上课啊，不要说残留了一个破掉的磁场在那边换人家风水，以后张老师、刘老师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那很难看。那我自然呢也是要避煞啊，就在家休息不来了，因为这只是一个机械上的操作嘛，我来干什么，对不对？就是郭秘书交给梵助教之后呢，一群助教就凹郭秘书说，你借来的这个血检仪能不能转借给我们借久一点，我们就是说因为做一个人也要做蛮久的啊，所以你们可能自己再另外约时间啊，然后慢慢检测。所以明天呢，我并没有希望同学要大家都来，你懂我意思吧？因为来了也做不到你，可是呢，你要来看一看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就来看一看。那反正挡煞的东西东一点西一点，大概总之会还会。 香啊！ 不然你在家里面吃点桂枝加附子汤再来啦，对不对？就是。 只有一次机会， 老师一个人要测多久啊？ 对啊，我也不知道。要先挂号 吗？不然的话排队 等半天。 我也搞不太清楚哎，我觉得有伸手跟熟手的差别吧，啊，所以就看梵助教什么时候变熟手了，好不好？ 好， 那这个，那来玩血检仪呢？需要你们来之前先把脚洗干净，因为足六经都是测脚上的穴道。那如果你的脚在这种很湿的气候啊，刚好味道很重的话，那帮你测的人日子也不好过嘛，对不对？还不用破掉风水就已经是被熏的有点是不太好了啊。那当然，天气那么糟，你可以带块毛巾，反正这边有浴室嘛，对不对？你来了再洗脚，再擦干。啊就可以了，啊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呢，可能以长期调理体质来说，你可以比较抓到你的体质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两个想要说的小事情哦，就是我当然知道有一些同学是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可能多多少少现在的身体也是靠着在吃西药在维持的。那如果同学是有在吃西药的话哈，我觉得你吃中药会有一点吃不准，因为中药跟西药我觉得还是会有互相干扰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要靠中药调理体质的话，看看 这也是随便讲讲吧啊，就看看你有没有勇气，就是说西药先停个几天，然后再吃两个礼拜中药。如果中药一下子不能调得很好，你再吃回西药，就是让体内的西药稍微稀薄一点。因为西药它在身体的作用啊，它的整个思路跟中药不太一样，它好像都是以就是比较去压抑各种症状为主。可是中药呢是要，我这只讲得很糊的大概啊，就是说它中药是希望能够把那个不干净的东西能够逼出去。那你一边要逼出去一边再压的话，其实那个两个药其实会杠到的。那还有一些西药它是比如说我们中药啊要吃补的时候，其实补药吃进去身体应该也有很多连锁的化学变化吧。那这些化学变化有的时候西药刚好切断其中一个环节，那个补药补到一个点就被卡住了，就补不进来了啊。就是这些的问题多多少少都还是存在的。那还有像是无论是把脉或者血检仪啊，都是有在吃西药的人有的时候测的不会说很准。就比如说有在吃什么安眠药的人啊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凶一点的西药，他有在吃的期间他的脉象会因为那个西药变成另外一种脉象，那把脉也没有办法把得很准。那这种时候我觉得或者吧啊我们用这个五运六气来算一算你的体质可能是往哪个方向偏，来寻找一些线索，那说不定还对你有点用啊。就是以长期调理来讲，当然我认为班上可能大部分的同学呢学会算了五运六气以后啊，你会算到你自己的体质有点糊糊的，就是好像没什么特色。那如果没什么特色，这五运六气这块就可以放下不理它。但是偶尔有些人他真的会算到那个五运六气是很极端的，比如说我从前帮一个朋友的朋友算过，他就是刚好是在木气特别旺的那一年的木气特别重的月份生的，然后又刚好他那个什么司天在旋有一个厥阴风木，就是木气特别重。那我看到他那个算后我就说，天哪，你这人从小到大一天到晚在生气哦，就是他那个肝就是已经塞到爆了，就那个是看得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还是有啊。所以同学五运六气学了，你就大概知道一下，如果你自己的体质算出来是没什么特色的，那就不用太计较，好不好？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多多少少还是要会。我从前五运六气都是中医基础课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教，可是我觉得以同学学医术的角度来讲啊，我不太喜欢先把这些阴阳五行的东西绕进来。因为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自我蔓延的无限回圈，很讨厌。就是你学了之后你很容易陷进去，然后什么东西就用这一套逻辑去思考。那我是觉得你中药要开药抓主症开还是最有效率的做法，所以就是先把抓主症的这一块稳定下来，那五运六气再来当做一个辅佐的位置，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能够帮助各位同学医术好一点的啊。因为一开始就陷入五运六气，然后他一天讲什么你是木克什么什么木克土啊，什么水克火啊，讲乱七八糟的话，你医术会有点烂啊。因为我自己啊，其实你也可以说这是我的私心啦，就是像我们这种啊教书的人，我的招牌要能够保住，其实是靠学生的医术，对不对？如果学生学了之后医术都很烂的话，那我这生意做不下去。所以就是总是我心里头的考量总是非常小人的，就是说无论如何要让学生的医术好起来，不然的话我的名声会很坏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啦。那还有一个在教五运六气之前啊，想跟同学小小岔个题的，就是我看那个张仲景的这个虚劳补药篇啊，看一看哎，觉得还差一个楚玉丸没有教。那刚好有一个前几天发生一件小事情哦，就让我再次觉得楚玉丸还是很可爱的药，所以就今天先把它提出来小教一下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前几天我去生源药局帮妈妈买菜啊，就是我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自己要配药都叫助教去跑啊，就是说拿着就是自己一副老师的架子啊，就是助教你们替我去买药就好了。 可是呢，妈妈要买菜的话，那我是小孩，那我就要自己去买，对不对？所以每次去生源就是很重要的方剂，就是助教在买，然后一些不三不四什么花椒几两那种都是我去买啊。就妈妈要花椒，妈妈要什么桂花之类的，那都是我去吧。那这个，那我去买菜的时候呢，啊，那生源那边呢就送给我一盒他们。就是可能是逢年过节会送给大户的那种礼物啦，就是一盒塑胶盒包的那样。我的大户是来自于各位的捧场啊，就是各位厂长配药，他们就认为说这都是我帮他们促销的结果啊，所以会收到一点贿赂了啊。但是我不是真大户，所以只拿到一盒啊。因为真正的大户是一打一打的拿的。那一盒就是看起来是有点像是十全大补汤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补阳的药。然后我打开闻药的味道也觉得很好。就是好药材的一个大补帖这样子。那我想说闻这个药气哦这么强，直接煮了喝哦大概会上火，那我就去 大卖场买一只鸡来炖，因为那种很补的药炖在肉汤里面就会比较不上火嘛。那买一只鸡来炖，然后呢就在家里面怀着一种对中药的很感激的心情在那边喝哦，然后喝了一碗之后呢也就树到了啊，就是手丢啊，就是那个就是整个人闷闷的胀胀的热烘烘的、啊、那结果可能也是我贪便宜买的鸡不够好啊，在大润发明明旁边有一只乌骨鸡是499的，然后我看我妈在就说买179的、啊、那个可是呢，那个时候吃到补药树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为那个药感到心痛，因为我觉得它药效没有完全进去，就是补药的药诀是要补得你无影无踪，就是你知道你吃的药是补的药，可是喝下去一点感觉都没有，代表那个药是完全补进去。如果你一吃就热烘烘，晚上睡不着，那代表那个药已经哪里卡住了，下不去了。啊，所以补药。你确定的药是补的，药材是好的，而你吃了没有一点异常的感觉，那这样子你吃三个月、四个月，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好，那 酒肉穿肠过， 什么酒肉穿肠过，这是消渴病，就是那种补不进去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在浪费药性啊。那这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又想起张仲景的《蜀玉丸》真好啊，因为像我的助教这些很抠的小孩子，常常吃药都是会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说我们吃药就是要吃干抹净，就是他的最后一点点药性都要利用，对不对？煮到二煎觉得还有一点药性，那还要煮个三煎，对不对？那三煎剩下来的药渣还可以做堆肥，对不对？就是总是要觉得那植物那么努力的生长出来，它的整个生命我们要尽可能的珍惜啊、哦、所以我是很怕看到有人这个买药回家放到发霉啊、哦、你们知道炙甘草丸跟大黄蔗虫丸都是超级会发霉的药啊、哦、还有上次那个消矾散清白散什么那个的是非常会发霉的药，一定要用干燥剂保护好啊、哦、那这个蜀玉丸呢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啊实在是它的药法上面是很可爱的，就是它的补药其实就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可是呢它可以让你就是那个补药的药性确确实实的完全吸收，就是没有一点浪费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像生源给我的那一盒冬季大补帖哈、哦、那应该也是 红色的 对对对，哎你们也拿到了？ 没有啊，我去瞄了一眼啊，这是什么？看起来好棒。 对啊，盒子看起来很豪华嘛，药材不错，药材不错。那个大补帖，就像如果我们去看外面的中医，他有时候也会很好心，觉得你身体虚，帮你开很补的药，对不对？用的药材说不定也是很好的。可是呢，你这个一帖很多药材，药性很足的八珍汤啊、十全大补汤什么的，你回家喝了就一直上火，就一直补不进去，那这样就让人觉得很可惜，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同样一帖八珍的料，如果你做成蜀玉丸的话，那做成蜀玉丸也好多颗啊，那每一颗它彻彻底底补进去之后，那它的药性还是有可能就是说不输给你喝一帖的那个浪费掉那么多的那个状况啊，所以还是要讲一讲。 那蜀玉丸呢，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头呢，它的主症是治这个风起百疾诸不足，就是你身体里面有各种风气进来啊，然后把你的身体弄得很混乱，造成的这个各种身体的虚劳。而这样的状态呢，我觉得如果用我们非常一般的状况来说的话，大约就是你知道有些小孩子哦，他就不知道从小怎么养的，就三天两头一直在感冒，就从小就动不动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对不对？然后体内就塞满了各种很多不同种的病毒，什么今天禽流感，明天猪流感，然后你现在又肠胃型，对不对？就是各种不同的病毒塞在身体里面，然后整个身体的讯息场都乱掉了。那这样子的人，你说他身体是不是虚劳？那他的确是很虚劳啊。那小方柱就要举个手啊，就是小方柱他是代表人物，对不对？从小就一天到晚感冒，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很虚劳。可是呢，这种很虚劳的人呢，你要补你又不能够补，因为他身体里面邪气很多，一补就把所有的邪气都束在里面了，然后那个身体的混乱会反而被增幅。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比较补气的药，比如说人参黄芪，你感冒都不要吃嘛，对不对？或者往里面拉的补药，比如说肾气丸，感冒更是不能吃，是不是？三阳感冒不能吃，三阴另外算。那这样子的状况呢，那如果你刚好你自己或者是你的那个身边有人他就是那种三天两头感冒的体质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很难补，对不对？当然感冒的时候可以吃的补药，比如说真武汤还可以啦，建中汤也还可以啦，这样子。那可是呢，像那些像我上个礼拜讲到那个肾气丸的时候啊，不是上礼拜，上上礼拜吧，讲到肾气丸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没有进到什么推销的地道啊。就是其实肾气丸同学应该是很好销的药，因为肾气丸就是我讲白一点啊，就是你如果现在开始吃一个冬天，那你明年就会觉得身体比今年要好，很明显的，就原来手脚冷的现在变不冷了，原来容易累的现在变不累了，就是很，因为人的身体通常都是一年比一年懒嘛，对不对？那你能够冬天吃三个月，然后就第二年身体就比今年好，那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呢，肾气丸就是千万不能遇到感冒，对不对？所以就会有时候会遇到有人他是肾气丸说，他买了一罐肾气丸，我说你吃的怎么样？哦，不好意思哦，我今天觉得好像有一点感冒，我不敢吃。然后又问，下过一个礼拜又问说你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喉咙有一点痛，怕是感冒不敢吃，对不对？就一直供在那边供，然后坏掉为止。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就会建议你要先采取三个月的蜀玉丸疗程。那三天两头感冒的人用蜀玉丸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蜀玉丸，我觉得你们各位同学如果不是体力非常之烂的话，其实吃蜀玉丸并不会很有 feel。 蜀玉丸是那种哦，就是身体已经虚到好像几乎都下不了床上不了班的那种人吃会觉得好像仙丹一样，就是已经虚到身体我们俗话说已经烂到千疮百孔的那种人好用。那这个身体已经烂到千疮百孔的人啊，那蜀玉丸就是一个补药里面的一个我们台语说抓漏水的药啊，俩老什么的我不会念，对俩老啊，就是抓漏水的药，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的。就是它的主轴药物呢是这个蜀玉啊，蜀玉就是山药啦，只是后来遇到一个皇帝名字里面有蜀，然后就把那个蜀毙掉，然后遇到一个皇帝名字里面有玉就把玉毙掉，所以就变成今天的山药了，这样子。那这山药是最多的嘛啊，其次多的是甘草。其实甘草如果你是那种很瘦弱的人用生甘草，如果不是很瘦弱的话用炙甘草也可以啊。那山药这个药呢，就是比较是长期来吃的话是有填补的效果的啊，就是抓漏水总要倒一点那什么东西在屋顶上，对不对？让它能够塞住那个缝嘛。那塞住那个缝呢之外，那蜀玉丸里面呢，其实我们后代的这个四君子汤跟四物汤都在里面。那四君子是什么呢？人参、白术、人参、白术、茯苓跟甘草。那四物汤是地黄、川穹、芍药跟当归，对不对？那 那这个我觉得吃鼠疫丸的那种快感哈、哦，我现在这样讲，其实同学不太会有快感。你必须要怎么讲？就是四菌四物，比如说你家里面炖八珍汤，今天喝也数到，明天喝也数到，然后你就吃鼠疫丸，觉得完全不数到，你觉得哇好爽，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你真的炖一锅八珍汤、十全大补汤，其实你没有那么好消化，就是那个整个人闷在那边，那个感觉很不爽快。那可是然后呢，这些该有的补药里面呢，有一些驱风的药，比如说防风啦、桂枝啦、甚至是清少阳的柴胡啦，或者是把身体里面一些脏东西挤出来的桔梗啦，这些药都有一些。那补血的药它还加一些阿胶，那有阿胶跟干姜的话，不是穷归胶外汤结构就出来吗？就是它的这个行血补血的效果很好。那白练这个药呢，是散纠结之气的，就是你身体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气血啊、哦，好像头发打结梳不顺的那种东西，它会把它顺过。那神渠这个药呢，那是帮助消化，把这些难消化的药都消化得干干净净。那豆黄卷就是晒干的黄豆芽，那是去湿气的。就在补药里面呢，像肾气丸的补泻同用，我们上次有讲过，对不对？用泻肾的药来引补肾的药进来，用泻肝的药来引补肝的药进来。那鼠疫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泻同用的代表方，就有这些去湿的、去寒的，然后这些把身上那个脏东西扫掉的药在里面的话，就可以让这个补药呢确确实实的能够钻进去，来把你身体的这些千疮百孔的地方补好。可是你要吃的话呢，张仲景是说九服一丸，而他一丸是弹丸大，就是差不多这么大的。那你用酒吞了之后，刚好可以挂急诊嘛，对不对？就噎住了。那我想我们鼠疫丸的话，就是买了之后你就当口香糖嚼，那每天饭前当口香糖嚼一颗，其实蛮好吃的。就是我们自从我的学生在生源定做鼠疫丸之后，生源的鼠疫丸的量就不断在减少，因为他们的店员会拿来当巧克力吃，就是因为蛮好吃，就吃了之后味道也不差。那你每天饭前当口香糖嚼，其实你如果吃得下去的话，你一天嚼几颗都没关系，嚼了饱了就不用吃饭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口水把它化掉，它还是会蛮能够滋润你的身体。 不好意思，老师打个岔。那肾气丸可以这样，肾气丸有没有多量不行？ 肾气丸的话，因为地黄太重，所以肾气丸你脾胃不太好的话就会不消化。肾气丸还是酒吞或者是稀饭吞效果好。 那量，因为它上面写说25克， 25克，你一天吃2次25克，连吃3个月很补了啦。如果你觉得它量哦，让你觉得有点不满意，就是你如果比如说那个消渴病，就肾气丸治的是下消，就是喝水就平尿的那种，或者那这种情况的话，你肾气丸其实可以抓一个比例，比如说地黄开个4钱，你这个比例下去做个煎剂，然后煮的时候加点酒来煮，那用喝的，那血糖降比较快，这样子。像肾气丸啊、哦，它在六，虽然它有个肾字，那肾照理说是足少阴肾经，对不对？而且它的确是很补肾的药，可是呢，肾气丸在六经病的归类里面是厥阴药，因为它引阳入阴，对不对？让阴阳调和在一起，这个是厥阴的效果。那我提到这个是因为啊，你有没有发现糖尿病的患者常常到最后都是坏厥阴经，就是糖尿病的那个的病人哈、啊，比如说他的那个生殖器官容易发炎，或者是截肢的时候通常是大拇指先坏掉，就他是沿着一条厥阴经在烂的。所以肾气丸以它的这个作用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归类成厥阴药，因为糖尿病患者的确是厥阴经坏的特别厉害。那然后脚走路没有力啊之类的，对不对？那腰痛算肾啊，腰痛算肾。那这个像我觉得肾气丸的效果，如果要岔题回去讲讲的话，从前我的干爹哦有讲过一句话，但你们听得不要太过于喜悦啊、哦，就他说那种中年发福的妇人啊，吃个一年的肾气丸，腰围小10寸，就这个，其实我就觉得 不见得有那么神，但是的确是会，就是你从腰下面到膝盖这一段的肥肉的确会在长期的吃肾经丸调理里面慢慢的去掉，就是三阴经打通了以后，那里的那个肥油就会慢慢代谢掉了啊。但这样比较是年老虚损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不坏的。那这个慢门冬，我们叫炙甘草汤也讲过了，对不对？就补虚里的气嘛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跟你讲，我看现在有些同学好像看起来颇健康，有点活蹦乱跳的感觉哦。那这样子你吃鼠疫丸就真是在吃巧克力而已了，就是不会觉得那么补，就是你要觉得很虚，整个人软瘫瘫那种时候吃鼠疫丸就会觉得很补，这样子。那而且它的疗程呢，也是假设你一天吃三颗，那吃三个月，就是不间断的吃三个月，就是这个药几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难吃，就长期调补来讲的话，鼠疫丸这个很好了啊，这个。我有没有漏讲什么？你们有没有人吃鼠疫丸什么特别心得的？我觉得小芳的心得是什么？吃多了会饱是吧？好像那不没有什么。哎， 可以吃鼠疫丸，同时也吃肾气丸。 也可以啊，反正肾气丸排个时间吃，那鼠疫丸就三餐前当口香糖嚼一嚼。那从这个鼠疫丸变化出来的方哈，比如说后代的唐朝有一个方还蛮有名的，叫做治虚雷无比的山药丸，后来就叫做无比山药丸了、啊，就是治这个。那无比山药丸它的那个结构上面不像是这个鼠疫丸一样有那个清脏东西的药，就比较纯粹是补药。那可是无比山药丸，我觉得效果也还不错，就是它里面有用到赤石脂这味药，就是红色高岭土。但那个赤石脂汗接气血的效果啊，那个唐朝方书写说，这个无比山药丸吃久了之后啊，会鼻子里面开始发痛，就是他这个是因为你原来阳明经很衰弱的人，吃了之后阳明经强了，他通阳明经的时候鼻子会痛，那的确是有人吃到有这个感觉过。那当然鼠疫丸这一系的药，还有唐代还有一个什么呀，碧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庙补心丸啊，今天简称天王补心丸是吧？那个也是啊，就吃了之后全身性的滋补这样子。那这个就这一系的药物还蛮多的啊。那当然天王补心丸，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碧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庙补心丸啊，那个是好像念咒一样是吧？那个是就是你熬夜或者是读书或者办公觉得全身很焦躁的时候吃就会觉得、啊、比较舒服这样子。那这个后代的天王补心丸呢啊，就寒凉药加的比较重。那后代天王补心丸我就不是那么的推荐，因为后代的天王补心丸比较是出家人吃的药，就是说出家的人怕他们这个起这个色心，所以要用一些良药让他不要起色心这样子。那我觉得因为我比较是基本教义派的中医或者是道家，那就会觉得色心是要调阴阳，对不对？要副交感神经提振了才能够平息的东西，那我不会说要用这种冰冻法来灭火的来处理啊。所以后代的天皇补心丸就是为了要让那个出家人比较没有情欲，所以就良药加的比较多，那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补了。就是，所以我比较喜欢古方天王补心丸这样子。那所以这个点心呢啊，就是你们可以考虑看看，但是要吃的话，真的就是给他三个月，好不好？就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见到功用。那这个吃补药哈，能够吃到这样，吃了之后觉得好像没有补的感觉，其实就是最好的感觉啊。补药的最好的感觉是无影无踪啊。当然。补到的时候，补药变成有效的时候呢，比如说会大睡，就是比如说你血虚的人，对不对？你吃了补药它会强迫你去造血，那造血需要很深层的睡眠，是不是？所以吃了补药会觉得很累很想睡觉，这些都是好现象啊，这都不是坏现象。就如果有人说吃了补药之后简直下不了床，这是好事哦。好、啊， 那如果你是那种补药的药系，我想想看，比如说你是又吃补中益气汤又吃正气丸的那种，很可能会狂睡三天，或者吃大碗的小建中汤也可能会狂睡三天，或者是血虚的时候吃当归补血汤，那也可能会狂睡。 吃当归补血汤好像会舌苔。 对，就是当归这个药比较湿，所以那如果你不是那么样子，因为你知道当归补血汤哈，它的脉证是这个左关脉浮大而空嘛，就是血正虚的时候你吃那么多当归是很刚好的，可是如果你血没有那么虚的时候吃那么多当归就有点太虚了，对不对？就是那比较不湿的，像蜀玉丸跟天王补心丸比较没有那么湿。好，就是大概爱情说， 所以如果举例说，如果我们要吃这个冬天这样子，从明天立冬开始吃正气丸，但都不能吃生冷的东西，会破掉。 哦，尽量不要。我讲地黄剂特怕白萝卜跟空心菜， 所以都不能吃火锅。 哎，火锅为什么不行？ 火锅有 白萝卜 啊， 对呀、 啊， 那个肉骨头汤里面放白萝卜，很好吃。 你可以不放啊。我吃火锅没有放白萝卜，哎，都放豆腐乳之类的蘸酱。 大白菜也不行、 哦。大白菜煮熟可以啊。但是我跟你讲，白菜的那个寒，你放几片姜一起炒就不寒了嘛，对不对？ 那萝卜汤可以喝吗？不吃萝卜？ 不要萝卜汤啊，萝卜汤很解药啊。其实白萝卜很解地黄跟人参，你没有在吃补的时候吃白萝卜不会很伤，可是有在吃补的时候吃到白萝卜就很伤，好不好？ 好。 这个 红萝卜呢？ 哈，红萝卜还好哎，红萝卜没有那个很猛的感觉，那个什么？梅艳芳跟成龙演的《醉拳》第二集，他们在介绍什么萝卜的时候，什么人参的克星，对吧？啊，对，这个他还是蛮厉害的啊，就对人参跟地黄是特别的有杀伤力。像人参，像德林上次不是讲说你有什么韩国的这个湿的人参，是吃了精神会很好又不会上火，那哪里买的？你跟同学讲一下。就你有好的管道，有好人参，那同学从此就有好人参用了。那我在台湾就不敢买红参，就是家里面的红参一看就是拼装参嘛，就是一片一片小参粘成一坨的。那吉林参不够好就很会上火啊。但是你们如果有好的人参的管道，就你确定煮一煮喝了不上火，精神又很好，睡得又很沉，那这样就可以用了啊，好不好？这个是要靠各位以家庭主妇的心去好好的找到好的商品啊，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义务啊，所以这也轮不到我来讲。那这个我觉得我到现在哈，说到什么肾气丸啊什么，我觉得话题还没有进入补冬哎。 快讲， 快讲， 我都要 来 了。 所以， 我如果吃这个十全大补炖鸡，它可以，然后 收 起来，对不对？然后再吃 蜀玉丸，可以吗？妈呀，已经收起来就很讨厌了，就是不要吃到收起来。 如果收起来了以后， 可是又爱吃那个，可是又 很好吃啊，十全大补汤好好吃， 可是会收起来。 收起来的话，你就稍微喝一口萝卜汤，它就会散掉。绿豆汤也很散啊，对，破功用的 啊， 那不是毒啊，就是那个不是中毒，蜂蜜怎么会有用？像德林啊，前几天吃那个半瓜蒌蟹白半夏汤治胸痹哈，就吃了恶心胸闷，那他问我是老师我中毒了，他传简讯给我，我回电话给他说那不叫中毒，那个是你可能你的身体的体质上已经没有东西给他打了，就是经方是有病则病受之。没有病就人受之，你知道？就是，但是因为他，因为德林的胸痹有可能是挂到别的汤症，比如说可能是挂到一方，也可能是你最近灸的比较勤快，已经把它散掉了。那不然的话，就是或者是什么吃柴胡龙母，已经顺便有些痰已经打掉了。那或者是有的人的胸痹是挂到厥阴病的乌梅丸症，或者是吴茱萸汤症，那不是这一路的，就是没有那个。瓜蒌蟹白可以打的东西的时候，人就会被他那个药性刮得很难过。那在这里呢，也要回答同学，曾经有好像有一个同学提过一个问题啊，就中药吃久有没有什么抗药性？ 或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的问题。那我要说的是，中药它的副作用这件事情跟西药的副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西药是有效的药就会有一些毒性的问题，对不对？那那个药本身的毒性就是一直在毒你嘛，是不是？有效的西药就会有副作用。我爸常，因为我爸是开西医院嘛，不是他开了，牵涉人家了，他就是当主管。他说这个天就是没有效的药呢就不太毒，有效的西药就蛮毒的，啊，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西药它多少都是存在的那种毒副作用的那个问题。可是中药的那个副作用不是这样看的，中药是有病则病受之，就是麻黄，你没有麻黄症，你吃麻黄你会虚死，可是有麻黄症，你吃麻黄精神会好。所以你就是吃到你的那个没有病让它打的时候就不能再吃了，就是这个这样子的，那个副作用的那个逻辑跟西药的副作用是不一样的。当然你说有一些药什么长期吃有没有毒的问题，那有毒的问题，比如说你说什么我阳虚，我每天几两几两的附子煮啊补阳气，如果你这样子连吃八个月的附子，你也可能会有附子的毒副作用，就是整个人脸会有一点灰绿灰绿的，那个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像是所谓的生命力的取代现象，就是你人的能量不够，你只用植物的能量来补，然后补到你有点植物能量，就是这个是不是很可爱了啊？但是基本上有寒气让它打的话，附子都不太会有长期的副作用。那比如说，如果你要像德林的这个瓜蒌蟹白半夏汤的这个，这吃了不舒服这个事情啊，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契机啦。就像比如说，在民国初年啊，有一篇中医界的文章叫做《断肠续命记》啊，讲一个姓王的中医啊，他得了这个腹膜炎，那个时候不知道叫腹膜炎，就肚子痛得不得了，想说要死翘翘了。然后呢，他吃这个好像是吃承气汤之类的药啊，吃了之后一直拉肚子，可是肚子还是痛得要死。因为你知道腹膜炎是那个脓已经弥漫在肠子外面了嘛，你去打大便也没有用嘛。然后呢，他就后来就想说，因为已经生死关头，他就吃吃看大陷胸汤。那他就说，大陷胸汤就是里面有比大黄还多了几个什么甘遂啊什么的药啊。他吃下去之后，他就觉得哇，好舒服！就那个大陷胸汤的药性就不会像大承气汤一样，就直接就下去，就在胸口这边盘旋，然后把那个痛的那些脓都抽干净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好了。那好到觉得已经快要痊愈了，想说啊，再喝一碗收工。那一碗下去就痛在地上打滚了。就是那个药，你有病给他打的时候，你觉得哇仙丹；你没有病给他打的时候，就是剧毒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比较是可以形容中药的副作用啊，所以如果你吃中药有吃有好的话，你那个方不用急着换。那你吃到已经再怎么吃都没有再好了，那可能你就要找新的主症狂吃别的方子啊，是在这个逻辑来运作。 那我们买了大黄蛰虫丸，哎，那可以跟肾气丸还有这个， 我觉得隔开吧，好不好？就如果你是饭前吃到大黄蛰虫丸，那你就饭后吃肾气丸，就是。有些时候有些药加在一起会产生你不要的结构，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因为经方很讲究结构，对不对？不要说经方，比如说后代方，比如说清朝就有一个医案啊，就这个人啊阴阳两虚啊，那医生就开药，阴虚我们来开个六味地黄丸，阳虚开个补中益气汤啊，然后呢叫你说什么，比如说什么早上吃六味丸，晚上吃补中丸，那人吃得很好。那有一天那个人要出门旅行哦，想说不行啊，没时间吃了，两个煮在一起吃，然后就胃塞住，因为补中汤是往上拉的，六味丸是往下走的，然后两个汤就黏住，然后就变成中间就闷住，然后医生就说你不能这样吃，这两天要就打架了，就要分开来吃，那这样子就会比较好啊。就是这个药的走向问题要考虑一下，所以就稍微隔开，隔两个钟头，你等第一个药的药性过了，再吃第二个药就可以了。啊，大概是这样子的逻辑。还有没有要说的？ 请问一下，因为我像这样打，就是有点吃的过多了，那我现在腰痛，然后修法有点闷，那我应该吃什么再把它调过？ 你的胸闷感有没有伴随恶心感？ 并没有，只是觉得 好。 那这样子的话，单纯胸闷就回到桂枝去芍药汤。 桂枝去芍药， 就是补心阳，因为你东西没有被它没有胸口已经没有它可以打动，它会刮掉你胸口的气血。 OK， 那腰的话就是支肾气。 腰支肾气就可以。 那现在要等于说是在补虚的话，要多吃一点。 你消化得动，你就多吃，那没无所谓了。肾气丸加一点酒煮软汤喝也可以。 没有，就是吞 饭。这样子啊，消化的动就不是问题了。啊，肾气丸的问题是怕你消化不动，但它脾胃这边被挡的话，药效就差了。好，好，所以这边呢就把鼠疫丸介绍给大家。那么我接下来呢，就是要跟同学聊一聊这个中医的某一个层次的这个体质学啊，我们来说一说五运六气。那五运六气我觉得有点像是什么呀，推背图招饼哥，就是每次都是这一年快过完了反省一下，觉得哎呀今年五运六气是这样，果然就是要预测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就是事情没有发生你不会很当一回事，然后等到事情过了啊，然后回头来想才觉得说对啦，今年为什么不这样保养啊，都是马后炮居多了啊。那这个五运六气的话，我们把五运跟六气分开来讲，这样子同学比较能够理解，好不好？五运呢，就是每一年有每一年的年气。那这个年气当然是依照五行啦，金木水火土啊。那金木水火土是五，对不对？所以它的数字一定是天干地支里面五的倍数的那个嘛，对不对？所以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嘛，是不是？那我给你们的这个讲义啊，就是西元年跟公元年的这个尾数是什么，那一定就是甲乙丙丁的某一年的什么嘛，是不是？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年的反省好不好。那今年是2011年，是不是啊？那公元年的干支2011是什么年啊？辛，对不对？ 辛。 那辛的话，我们看这个表格最左上角天干，如果是辛的话是什么？是水运，丙或者辛是化水啊。那这个化水呢，如果是丙的话，就是水运太过；如果是辛的话，就是水运不及。所以今年的一整年的这个气的调调呢，就是水运不及的调调。那么好，我们来反省今年大家生什么病啊？因为上个礼拜好像好几个同学都让人看，就凡助教都觉得他得猪夫汤症啊，那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必须要来反省一下了啊。就是水运不及，那我们中国人讲究五行的生克，对不对？那水会克什么，而它被什么克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五行是土克水，对不对？所以水运不及的那一年呢，就会土气有一点太过嚣张。那土气在风暑湿燥寒火里面是什么气？是湿气，对不对？所以2001年这一年的问题呢，会是湿气太重。然后呢，水不够的话，平常水要去克什么的？要去克火，对不对？就是水要去克火，让火气不要太嚣张的。那水运不够呢，火就会不被克，所以火气也会太重。那这个现象通常在前半年会比较明显，怎么个明显法呢？就前半年就会又湿又热，就是人的体质会太湿而太上火。那这个人的体质如果又湿又上火会怎么样？代表性的就是尿道结石。所以是不是有同学说今年好像尿道结石的特别多，猪苓汤症的特别多，就是又湿又上火的体质，就是这个部分会呈现出来。那到了下半年呢，我觉得就是非常单纯的这个水运不够的那个调子会出来。那水不够的话呢会怎么样啊？就是上个礼拜同学喉咙痛都在猪夫汤诊，就是肾水不足的一些病就开始出来了。那 所以我觉得以今年来讲，这个反省还是可以的。那你想想看啊、哦，因为这个天干地是十年轮回一次嘛，所以通常我们哪一年出生的，等到我们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那一年，通常身体会特别的有点毛病，因为你比较偏到的那个地方会特别的再更偏一点，你懂吧？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意义的。那所以呢，中国人就会说，比如说像这个2011年这种年气啊，那要怎么补呢？就你要补水，对不对？补肾水。问题又出来了，你想想看，我们一般来讲哈、啊，补肾水的药一定是地黄为主，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一年是脾胃太湿的一年，你地黄怎么补？对不对？所以开药就会遇到这个难处，就如果你知道这个五运六气卡在哪里的话，你开药就会有一点偏颇出来，就是你要吃地黄，可是你脾胃又湿到你不能吃地黄。那像这种知道今年是水运不够，那水运不够的话，相对来讲我们刚刚讲是容易发炎的体质，对不对？那可是水运不够又会容易湿气泛滥的体质，对不对？那湿气泛滥又容易发炎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年的感冒啊，今年的感冒如果你咳嗽的话，那你就要想这咳嗽可能是脾太湿，然后支气管在发炎，你懂吗？就是今年开药的调子就会往这个调子，就会往这个调子走。所以你要如何要能够，所以你如果今年的感冒咳嗽，对不对？你可能你那个祛湿的药就可以加多一点，比如往年咳嗽我们咳嗽药里面不加苍竹的，可是今年可能就多加一点苍竹啊、茯苓啊之类的。那往年咳嗽药不见得下那么重的清火的药，那今年可能清上焦火的药，什么栀子啊什么就要加一点，你知道，就是这样子那个咳嗽就会比较好，就是每一年每一年跟着年气调，你开药会比较好开。好，那这都是马后炮，对不对？助教已经快要跟我比中指，不是你现在才讲这个都病完了啊，就是，但是就是这个调子会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运啊，虽然是一个很单纯的五行的太多或不够，可是实际上这一年的很多病都会被这个调子污染到啊，所以这样子同学还是要有一个底，对不对？那我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要放马后炮，所以我在部落格写一篇文章说，今年呢要补水的话，你要多吃猪油、猪油饭、猪油拌饭，或者是就是我说上海菜饭嘛，就是你拿一些买一些肥猪肉来炸猪油，因为要补的话，猪油要自己在家炸，炸得焦黄一点比较有用。然后呢，加一点盐巴、青江菜切末，对不对？蒸一锅菜饭，啊， 加一把家乡肉， 对之类的了啊，就是猪油蒸饭，因为饭这个东西还蛮祛湿的，那猪油呢又补水。我就觉得，如果你是学张仲景方剂学的，就会知道肾水虚哈，你要补的话，赶快用猪油补，补得最快；用地黄补，那是慢慢调补的。地黄不见得比猪油快哦。少阴病的方子里面要补水，都是用鸡蛋黄或者是猪油哦，这不是在用地黄在补的哦。 炸到焦焦的，我以为说那猪油熬的白白漂漂亮亮。 漂亮比较不好吸收，微微的焦黄比较好吸收。 哎，吃卤肉饭 有没有用？ 对， 其实也是可以，其实也是可以，只是卤肉饭的那个猪油没有焦黄，如果你自己熬的话，应该会比较能够让药性更，就日文讲 style， 就药性比较更透出来一点那种感觉，就是。所以我觉得自己熬猪油，现在都是马后炮，对吧？这不，我这年头就讲过了吗？是不是？啊，就是，如果你能够，你摇头什么意思？ 卤肉饭效果不如炸猪油， 好像不如啊。我也是觉得卤肉饭不如自己在家炸猪油做的猪油那个菜饭。就像今年这个2011年，就是你吃很多补药哈的感觉，就是说身体有被补到的感觉，还不如一碗菜饭。哎，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哦，就是今年特别需要这个东西啊。 没有，猪油菜那个上海菜饭要先炒过，以后再去电锅蒸一下。 哦，这样也不错了啊。那就是，当然这个法子可能你明年就不能用了，对不对？因为明年是什么年啊？ 虎年。 人，对不对？人的话是木运太过。 那是肝火太旺，大家会生气 吗？哎，可能。明年是木运的太，人是木运太旺。那这个木运太旺的话，木太旺就克什么呀？木克土。所以明年的整个调子会是那种比较像少阳病的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个样子，就是神经紧张造成消化失调。那木运太旺，那平常要克木的那个什么金克木，对不对？那肺就好像克不住木，那就是肺克不住肝，那那个时候肺就会有一点被肝卡到一下，所以明年会比较气虚，会比较容易气虚。所以木运太旺的一年呢，你要养肺要怎么样，就是对人对事都要告诉自己要维持一个冷漠的心，就是说人家发生什么事都就要告诉自己是那是人家家的事，那是他家的事，就这个人好烂，那是烂他家，就是你知道，就是要有那种你家的事是你家的事的那种感觉。 那是不是叫补肾呢？因为肾水 你说木运太旺，你还补肾去生木，水生木，那你会爆掉。 那火生金，那火的话， 那木运太旺的话会生火，所以你不能补火。 那肺， 你补了火，它会把金烧坏。 肺 就是疏肝补气就好了，就是疏肝补气为主这样。就明年的话呢，当然你在补的时候就会知道，哎，因为这个五行的不调和，哪里会卡到一下，那时候你再微微调。就像是肾水不足，你照理说是用地黄，可是今年你用地黄会卡，就脾胃太湿，你用地黄会卡。哦，所以今年大家团购炙甘草丸不知道干什么啊，就是可能那么多地黄吃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卡到一下。 哦，今天才去 吃。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我觉得同学也不要在这个五行的思考里面太过于蔓延或者是推演到太泛滥的地步，因为五行就是什么都可以生，什么都可以克，对不对？乱成一团之后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开了。但是就是以古时候的人的就是每一年每一年的 paper 来讲，那个诀窍来讲的话，像今年就是你如何能够补肾水，但是不要被脾湿挡住，这一关要这个药法要会。那绕过地黄的话，那就是猪油好用这样子。那你不绕过地黄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吃地黄剂觉得有一点塞到，那你要吃些什么去脾胃湿的什么森林白术散啊之类的药，你知道把脾胃的那个湿气消刷一刷啊， 多吃薏仁 之类的，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张仲景啊补肾水这件事情就是用猪油剂啊其实是很高招的，因为像今年这种年气真的是猪油剂好用，那你不用猪油用地黄的话就会比较难用啊。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年头写那个什么今年吃菜饭那篇文章，我觉得好像是看到那个年头不是什么楼中亮医生出一本书吗，什么算病，对不对？我好像看到他的网站叫人家今年要吃什么保养啊，吃核果类核桃类，对不对？其实那也是对的，可是我会觉得说吃那么素干什么，对不对？就菜饭不是比核桃好吃吗？就忍不住吐他槽写那一篇，你知道？就不是出于善心啊，就是觉得就有点在跟他别苗头这种恶念写的啊。但我今天也吃了不少核桃啦，所以说着别苗头，其实还是有听人家的话啊。那因为讲到猪油剂，像我就忍不住，就今天我们来少阴篇的这个猪肤汤，我来说一说啊。就是因为我先来顺过一遍，就是少阴病容易烂扁桃腺，对不对？那我就是说，你烂的扁桃腺，你知道自己脉是很沉的啊，沉细的，那就赶快要吃麻附星，吃真武汤，把少阴病治好，对不对？但是啊，我这个话讲了之后，我想同学可有些人可能误解啊，以为真武汤麻附星是治喉咙痛的，那不是，不尽然哦。 麻附星是治， 就是你喉咙一痛就要赶快吃麻附星是没有错，可是少阴病的喉咙痛最要紧的事情是你要先治好少阴病，你懂吧？就是少阴病治好，你喉咙痛才不会恶化。所以我当然会说你要先吃麻附星，先吃真武汤。 可是你吃了麻风星，吃了真武汤饼，好像说不定还是烂在那里哦。所以这个反过来讲是不对的。就我的逻辑是说，你如果没有先把烧阴病治好，你不能去吃治喉咙的药，因为没有效。但是你烧阴病治好了，你不见得喉咙痛就会好。那烧阴病的喉咙痛呢，我们一般的最常用的方子呢是桔梗甘草汤。那桔梗甘草汤啊，那个桔梗的量一定要大才有用。比如说你一碗里面哈，就桔梗给它下到8000以上，那甘草差不多生甘草比较有那个类固醇的消炎效果，放4000。那桔梗甘草汤的效果是好在哪里呢？就桔梗这个药哈，是挤抹布一样的药，就是你的你身体里面哪里有那个有一点腐烂要化脓的地方哈，你用了桔梗，它可以把那个脓挤掉，挤掉了之后，它那个组织才能够恢复活力。那，哎，什么事情？机器有问题吗？ 刚刚那个已经好了， 超了。好啊，那那个，那甘草生甘草本身就有类固醇的消炎效果嘛，对不对？所以吃了之后比较不会发炎。那其实，那桔梗甘草汤是什么时候好用呢？桔梗甘草汤它好用的时候是你喉咙痛，可是很有痰可以吐出来，就你会知道你那个喉咙痛的地方呢，那个痰有在往外流，你知道，就是一面喉咙一面扁桃腺发炎，一面可以就吐得出一些那种黏黏的东西，那代表它的那个化脓是有出口的，那有出口的情况，你桔梗这个药就特别好用，这样懂吧？所以喉痛而有痰这个主症况，你用桔梗甘草汤。那桔梗一碗就下到8000，不要再少。 3碗，1碗。 随便啦，啊，就有那么那个量就可以了。 那没有痰 呢？那没有痰就有别的医法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少阴病喉咙痛吐得出痰的桔梗甘草汤好用。当然，先决条件是你先把少阴病医好哈，不要让扁桃腺一直继续烂下去。那其实我今天。是因为讲到五阴六气就觉得有些猪油的方剂要先教，就我今天来了上楼的路上，同学跟我讲我们家小孩在肠病毒肠胃型感冒，我就说啊，最近又在流行新东西了，我就觉得说糟糕，没有先把泻心汤什么的排进来，这个就是不会啦，什么泻心汤什么吃太饱，吃太饱吃健脾丸，那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少阴病啊，基本因为少阴病喉痛有6个方子，那我觉得桔梗汤或者甘草汤这种，我觉得是一般最常用的。那然后呢，上个礼拜同学在那边少阴病喉咙痛啊，好像那个喉咙痛的感觉并不是喉咙那边很有痰，而是身体有点热烘烘的感觉，就身体有一种燥热感，热烘烘的感觉。但那个会挂到猪皮汤，就是用猪的那个五花肉的那个肥猪肉的部分来煮的汤，那这就是买一斤啊、哦，古方的一斤，那现在你乘以0.3嘛，就买个5两就好了，买5两的五花肉的肥的那一半，然后呢煮了之后呢，10碗水煮5碗水，那水当然就煮得很油啦，对不对？那你再加1碗的蜂蜜。再加1/2碗的米粉下去，那这样子蜂蜜米粉煮了之后，它就会变成果果，自动就产生勾芡的状态嘛。那放凉之后就变成果冻状，哈、哦。那不是果冻状，糊状吗？ 上次有煮 对 就是 糊糊的。哦，天气不够冷，它就糊的。对，天气冷它就变果冻。那个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这样子一瓢跟一瓢跟吃，那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主症是少阴病，拉肚子加喉咙痛加胸闷加心烦。简单来讲就是哦，你得少阴病的时候，你的那个内分泌的肾是很需要立刻给它补充类固醇、胆固醇类的东西，然后用皮肤呢，用猪的肥肉去补，因为肥肉在皮下，对不对？皮下刚好走魔王，因为你如果要补这个心的话，那你就用鸡蛋黄，那个是猪鸟汤，那走魔王，那这个走魔王的话，它会全身这样走一圈消炎。那你就要记得，就是如果你的喉咙痛，或者你身上今年的身上有那种好像有在发炎的感觉， 让身体热烘烘、烦躁的感觉。这个拉肚子或有或无都没有关系，因为少阴病肾虚，有的人会拉肚子，有的人不会拉。好，但是主要就是身体热烘烘、胸口烦闷那种感觉有出来的时候，那还是这个猪皮汤有用，好不好？所以同学，你如果今年感冒走到这一块了，那你就要会用猪皮汤。你是什么？那么多表情。 没有，我想说太好了，我没有夏利可以不要吃。 就你竟然说可有可无。 夏利可有可无啦。 啊， 就有那种热烘烘的烦躁感，胸口闷乱闷乱的感觉。啊，请说。 上个星期啊，就是我们有些人问你说，就大家都讲说热烘烘啊什么的，你那时候是为什么会知道说要建议大家吃？ 我不晓得，樊助教说的。他的辨认点在哪里，我也搞不清。反正他说了就算，因为他医术算好了，就是已经。 因为上次我记得大家在讲说，就是喉咙痛啊，然后老师就直接说，哦，那是要吃猪皮汤的。是猪皮汤， 不会吧？喉咙痛就基本盘是桔梗甘草汤了。 是白粉是米粉？ 啊？什么？ 白粉是 米粉。米粉。 米是米的粉。 米打成的粉，就是米磨成的粉。 像做那个 蛙柜那种，对对对，蛙柜那个。 上次好像是说，因为当老师一直讲话， 对，上次是因为他，然后跟我们说。 哦，讲话讲太多，那 因为他只讲一个嘛。 因为讲话讲到烧虾的时候，那当然是猪福汤嘛， 对 不对？ 他讲了一些症状，就说也是吃真武汤这样，然后 就说 其实在 很长。哦，那个我可能是因为今年的年运的关系，我会听到你那样子吃真武汤，会觉得你身体会变得太干，需要用到一点猪皮的剂来润一下。因为吃真武汤会吃到一个点，你会觉得好像身体有点焦躁、烦躁、烦躁的感觉开始出来，那就是猪皮吃不够了。好，这样。因为如果没有那种，如果吃麻附辛或者真武没有那种热烘烘的烦躁感出来的话，那你就看看，如果是那个喉咙痛有痰，你就用桔梗甘草汤收工就可以了。但是今年来讲的话，你吃真武或者麻附辛可能收的不是那么漂亮，会残留一个烦躁感，这样子。 太 郎， 那刚刚提到健康，那这个地支的部分是怎么看？ 地支我们等一下看六气来讲，我说我分开讲，我现在在讲五运。所以今年的年运是如此，所以你就知道说，哎，说不定今年就是又湿又上火，然后又可能是水不够，身体自我消炎的机能不足，所以动不动就身体会发燥热。那今年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身体容易，好像又觉得湿闷闷的，然后又觉得人热烘烘的这种感觉，多多少少可能会有，对不对？那你就知道怎么调啊。那如果你是虚劳体质的人呢，那就要学会另外一招，叫做猪油煎头发。啊，这个方法很好，今年很好用，要学会，到明年就不用了，你咬着牙撑到明年就换了。明年你肝气郁结的时候，用鳖夹磨成粉，那个特别疏肝。鳖夹磨成粉，那个疏肝效果最强。那个肝脉硬邦邦的，那种肝脉硬邦邦，就你在家里面哦，一天到晚跟什么老婆、老公、孩子怄气哦，怄了十年之后，那肝脉整个硬掉，那样用鳖夹才能打通。怎么了？哈？ 没有啊，对啊，鳖夹。 鳖夹还算便宜啦，不然要羚羊角啊。啊，羚羊角好贵啊。 就单。应该有别的东西配吧，光吃鳖夹吧。 如果你只是要疏肝的话，就鳖夹一味，这样子。那你要气虚血虚，你另外挂嘛，好了。我只是单纯在讲疏肝啦，啊。那这个猪膏发煎呢，治的是一种，古书是把它归到黄疸类，但是有些人哈，他这个症就是这样子。这个人看起来枯瘦枯瘦的，然后脸色是黑黑黄黄的，就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怎么那么焦枯那种感觉。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必须用猪油煎头发，就是，哎，怎么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是没见过这种人，还是没吃过这种药？ 到底去找头发？ 是 红豆就有啊，就是你家里面随便有什么小妹妹辫子抓过来咔嚓一刀就有了、啊。就叫家人乐捐啊，就是不要染过的就好，不要有染过什么离子烫过的，好不好？ 还有没有染 的？ 要小朋友的。老师，如果是红红亮亮的，算乱不乱？哦，我跟你讲，乱的也是很好啦，就是乱发就这样，因为他说乱发如鸡子大三枚，就古时候的人因为没有染头发这件事，或者就算染是天然染剂，不会致伤你啊。那那种的话，就是平常梳头的时候啊，那种掉下来的头发，那有事没事就装个布袋，你知道？那自然而然就会有一定的存量，你知道？梳头梳下来掉的那种头发，就是你不用特别去剪，或者是那洗澡刚浴室排水口拉出来。洗一洗就留着，哦，那种乱七八糟也不知道哪里的毛的那种了啊， 猫毛， 那种就一坨两坨，好像猫咪吐出来的毛球那样子，你知道吗？就家里面就洗干净留着。 老师一定要黑吗？如果白发？ 哎，可以。那中国人说发是什么呀？发为血之余，对不对？就是人的这个吃进的营养拿去造血，然后血用到最后分解了没有用了，那个最后剩下的血的那个残余物质，它会拿去长头发，这中国人的这个人体神话啊、哦，所以中国人就会觉得说头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经药，就是你任何的你吃下去的营养哈、哦，要引它到血里面去做血该做的事，你就必须吃头发，你懂吗？就是头发是血走到最后变成的东西，那如果你比如说西医说什么生病做化疗之类的，那你的血伤到了它走不到最后一步，那你头发就会掉了，这样子就是。所以你用了头发的话，你的那个吃下去的营养都会跟着血走一轮，那个因为小建中汤那个吸收营养比较是消化轴的，就让你的消化轴能够吸纳营养，但是吸到的营养如果不能够跟着你的血走一轮的话，这个人就会有所谓的血枯症，就看起来黄黄黑黑，整个人焦枯焦枯的。那这样子的病呢，那你就要用猪油，因为猪油呢也是吃下去以后走这个三焦末往滋润你的，那头发加猪油你吃下去营养就可以很到位，你知道人才不会这样的黄黄黑黑枯瘦枯瘦的。 所以要找很健康的人头发来吃， 不健康其实也可以用 啊，头发吞进去， 不必，就是你拿那个半斤猪油，半斤猪油没多少，古时候半斤现在是四两五两左右嘛，五两猪油差不多一碗啊，不到一碗一个饭碗的猪油，那个猪油呢，你就在火上面烧得很热很热，然后把头发丢进去，那头发在热猪油里面一直烧，它会慢慢化掉，会碳化，那到最后你那个碳化头发可以不要吃，你就喝那个猪油就好，小心烫死人哈、啊！就是放到温温的， 可是放到温温的这样喝才会有恶心啊， 分两次喝，我管你恶心不恶心，这是药而不吃饭，对不对？ 那我可以拌饭吗？不行， 会更恶心，就是那个烧焦的头发会拌在饭里面，不会比较好吃呢。 那我加酱油 好啦，可以啦，你炒汉菜也可以啦，炒苋菜什么大蒜，就是你那个猪油煎出来，我跟你讲，但是你知道这样子差不多一碗的猪油你炒菜你那样子吃实在也很恶心耶，你还不如就捏起鼻子这样喝就好了。煎过头发的我很难保证， 你可以加蒜啊，什么都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总而言之，把那个猪油吃下去就啊。 就把那个猪油那个爆头发。 你不用那么努力的对号入座，我看你没有到黄黑枯瘦的状态。 可是那自己如果是自己的头发，但是自己已经有那个状况了，再吃自己的头发，那会不会没用？ 还算有用，还算有用，还可以。就是即使是生病的人的头发，其实都还算可以用。就是， 所以以后去剪头发都要把它叫他收起来。 你们没有染头发是吧？ 没有。 哦，那很好啊。啊、哦。什么？ 就是一道枯瘦，就要知道这一点。 不需要啦，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没有到枯瘦焦黄，我就觉得你吃肾气丸吃小建中也很补了。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整个人就是脸发黄发黑，然后很枯瘦，然后动不动觉得口干舌燥，就像猪油剂都是治那种什么干燥综合症，你知道有些人他就动不动就口干眼睛发干那种，那种猪油。嘿， 10年前的头发 可以可以可以。 房间人家尿疗法 呢？尿疗法是这样子，我觉得尿疗法哦，也还蛮能够把病气抽掉的。可是呢，尿这个东西哦，你也不能长年累月的吃，就长年累月的吃，它不是延年益寿的东西，你懂吗？就是你吃到你的病好了，就不能再吃了。比如说像那个尿疗法，我觉得吃自己的尿这件事情是有这么一种疗法，可是非常迷信的一天到晚吃，我觉得那对身体并不好。这我觉得尿疗法，比如说小孩子那种4-5岁小孩子的那个尿，取它中间的那一段，就是那个童子尿，那个是什么闪到腰那种筋骨扭伤那种，一碗下没有一碗，就是一口下去就很有效，那真的很有效，就跌打损伤用尿疗法非常强，尤其是闪到腰特别的有效。可是我没有觉得应该吃长期的，好不好？那这个，那像另外他治的一个病呢，古书里面是治阴吹，就是一个女人她的阴部一直有那种好像放屁的现象，有遇到过吗？偶尔会有啦，很少就是了。那这个阴吹呢，它中医的假设也是哦，你吃下去的食物啊，你吸纳到的能量你的身体不会用，所以那个食物的气你身体抓不住用不了，所以它就掉下来，就变成从阴部发出类似放屁的那种症状。那这样的话你必须要用猪油煎头发才能够让你身体的那个整个系统把食物里面得到的能量拿去运用，不要让它掉下来。所以阴吹或者是枯瘦焦黄的这个，当然它本来是治阳明病热入血分啊，就是血一下子太热，人莫名的血热发黄的一种急性的有一点像黄疸的症状。那所以你如果是老实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长期补血是炙甘草汤嘛，对不对？这个是在补血的药的结构上非常好的。可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血虚到你的这个什么枯瘦焦黄的感觉有出来的话，像你说熬夜熬到要吃当归补血汤，那说不定这个会比较有效，至少今年这个会比较有效，因为今年年气很湿，你吃当归补血汤会太湿，你吃猪油比较不湿，这样子。所以就是以今年的保养来讲的话，会非常容易偏到猪油剂这边。好，那反正现在也11月了嘛，对不对？到了1月就换年了啊，就是这个日期我写的是大概了啊，就是那个因为中国的节气大概对阳历的日子差不多在那一天前后，对不对？就大概知道一下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年教猪油剂会觉得教起来比较有感觉，因为今年我们比较需要。那到了明年的话呢，木气特别旺啊，那整个就是 疏肝 解郁那一路会特别有感觉。明年你就要想啊，什么加味逍遥散啊，加味枯草丸啊，就那种疏肝解郁的药，那吃起来会特别有 feel 了啊，就换一年啊，就换一年换一路，好不好？所以那明年我们要吃什么保养啊？如果以食物来讲的话，很疏肝的药是麦芽。其实麦芽也不叫食物哦。 燕麦大枣汤。 甘麦大枣汤的麦没有芽。 哦。 没有剥出来的还不会疏肝。 哦。 那 这个柴胡。 啊。柴胡啊，柴胡的问题是伤血。长胡长期吃。柴胡，它我讲后代的那个逍遥散，什么柴胡都是微量，那个不伤血。可是仲景方的柴胡剂，那个柴胡都是大量，那个会伤血。 我觉得明年的话就是等着看人爆肝啊，什么那种墨绿特别强的爆肝不会是 B 型的， C 型肝炎是肝阴虚，明年也不太会，明年的话要有肝炎都是猛爆型的，就是比较是 A 型的， A 型。那 A 型的话，哦，那那个，哦，我原来阳明篇那些黄疸的症状都好像都觉得不用教了，好像为了明年好像要教一教，就什么清肝火啊，就是治那种爆肝型的肝炎，因为猛爆型肝炎你吃柴胡剂就会爆得更凶，就会死翘翘啊，因为那个柴胡剂是让肝阳冲上去的，那已经是肝阳太旺了，你用柴胡它会火上加油。哎，辣那是解肝毒了，不疏肝。辣粉绿豆黄那个是解肝毒用的，啊，那个又不一样，疏肝的药。那看看，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哈，有的时候体质上已经有一些人是已经偏到厥阴病了，那到了明年就蛮有发病的机会。那你明天如果来跟郭秘书、樊助教做血检仪哈，知道如果你根本就已经是那个你的肝经的那个能量已经快要爆表了，那你到明年你厥阴病就很有的搞了，就会蛮夸张的。嗯， 明年是不是不适合吃核果？ 明年什么？ 不适合吃核果。 我觉得核果没有那么毒啦，你吃吃没关系啦。但是主要是明年不要让那个木气强到去克到别的东西。就是你明年的话，我觉得以保养来讲哈，就是比如说你开始觉得心情一紧张就消化失调的话，你要吃一点疏肝理脾胃的药，啊，就是小健啊、柴胡草、枳实甘草汤啊之类的，逍遥散啊，都是可以用的。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啊，你们待会下课啊，你们要算一下你出生的那个时候你的先天的体质是怎么样。就如果你先天体质就是木气特别旺的，那你遇到木气特别旺的这一个时间点会大爆，但是如果你先天体质就是木气特别虚的，那遇到这一年你刚好特别健康，你知道，就是这个要看情形的，好不好？就是 我太旺，我是否太旺，那明年是木太旺， 那你就可能会因为木太旺会生火，所以你明年就必须要防范各种的发炎，就是各种的上火的现象，这样子。那这有些人会对五运六气特别有感觉，那有些人他体质刚好很糊，那就不会比较没有感觉，这样子。所以啊，明年大概是这个调调，那这个是五运。那六气的话呢，比较复杂一点。我这么说啊，我看我要怎么讲能够简单一点。就是每一年的主气一定是春夏秋冬嘛，对不对？一定是春天是木气，然后夏天是火气，然后长夏就是夏天结束的时候是土气，然后秋天是金气，然后冬天是水气，它一定是这个调子嘛。好，那六气来讲的话有两个火啊，所以军火跟相火都放在这边。那但是呢，问题就是这一年会随着这一年的那个地支的不同啊，而有不同的一个气的那个。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司天的气，我们来反省今年好了，好吧？今年是地支是什么呀？今年是什么？兔子是卯，对不对？那卯的话是阳明燥金司天，也就是说这一年的中间这一段气，就第三段气会是阳明燥金特别强。那不过话说回来了，因为今年的年运来讲是比较湿，对不对？那刚好在五月到七月之间是燥气特别强，所以湿燥刚好要互相打平，所以可能同学会有一种感觉是今年的五月到七月这段时间你可能身体还会觉得好像比较好一点，就是不会觉得身体很怪，就刚好它打平了。但是呢，阳明燥金司天啊，阳明是二阳，那它的这个司天一旦确定了之后呢，第六个气呢就是在权， 债权啊、哦。那第六个气呢？那它的这个六气的这个走法，它的顺序是这样子：是一阴、二阴、三阴；一阳、二阳、三阳。所以阳明燥经下面一定是三阳，所以三阳是太阳、寒水。然后呢，三阳完了之后就会一阴，一阴是厥阴、风木。然后一阴完了是二阴，所以再权是少阴、君火。那反过来从头来讲的话，那这里会是三阴，三阴是什么？太阴、湿土。然后这里会是一阳， 少阳 相火。然后呢，这个东西司天的位置，上面的位置是什么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讲，我这边有一个表格，下面呢，比如说这个阳明燥经司天的时候呢，下面债权会是什么，是少阴君火债权，这有一个固定的顺序的，这表格上有。所以如果你要看六气的话，会有一点复杂，就是基本上今年呢最主轴的会是阳明燥经司天少阴君火在权，也就是今年最主轴的气是这样。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哈，金跟火相对立的时候是金盛还是火盛，是火盛，因为火克金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年的火克金的话，所以今年的情况呢，什么叫火克金啊，就是你的肺很容易有发炎的症状，就是你今年的感冒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什么气管支气管发炎的问题，就是这个调子会出来。所以今年在治感冒咳嗽的时候呢，你就要想今年是湿气特别重的一年，又是特别容易上火的一年，然后又是火克金的一年，所以你就要想说你开药的时候怎么样在这个祛湿的药里面要加一点消炎的清肺里面的炎的药，这样治感冒的那个咳嗽才能够拿捏的好。好，就因为你知道修怕抓漏，治病怕治嗽，那就是你咳嗽的时候啊，这些东西你不把考虑进去，你开药开不漂亮啊，就要算五运六气，你这一年治咳嗽才能够调得比较细的地方，会很多小病也是依此办理，就是一年来讲大约是这样。那当然每一段气它的司天跟债权跟这一年的这个季节的气彼此的这个深深刻刻之中呢，还有很多小变化。那这些小变化呢，我当然是要予以省略啊，对不对？讲，我跟你讲，什么东西讲细的就不准，对不对？你会觉得我不是这样。但是啊，请说。 不好意思啊，问一下，司天在水到底是什么？ 就是好像是哦，这个气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就是当这个时间点哈、哦，某一种气是特别的从天上压下来的时候，它的相对的东西就会埋在地底，就是它这个，然后它们彼此会有一个互动关系。那有的时候是司天的气强，有的时候是债权的气比较强，它们彼此的深刻会产生影响。那因为这个地方太复杂，你看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对不对？它的互动是很多样性的，然后再加上这一年的年气，所以会比较混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底下这个试算练习表，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用的话，教赎会再去练印给你们，好不好？易经学会有这个潜力吗？因为我是做课的老师哦、啊，用易经学会的资产，不知道有没有犯法。那这个你们呢，姑且拿个铅笔，对不对？我觉得你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那个国历的出生年月日搞清楚，把它写进去，就算一下你这个人一开始就是什么体质。那这些东西呢，今天号称不会五运六气的梵柱教，你就看着办吧啊！因为如果有些人的体质就是很极端，在某一种气的话，他这一辈子大家都要吃那一路的药了。就像那种什么木气特别旺的那一年，木气特别重的，他一辈子要吃什么解怒补肝汤啊？因为他不停的在生气，他那个体质的偏的地方。可能是 不太有办法说一帖两帖药就治好了， 缺水缺的每次都是一辈子要 吃猪油烧头发。 龄的话是，如果是像是55年， 你要看看你是哪一年，你那年的年运，你出生是什么，你属什么的？不是，你是公元几年出生？看个数字啊，看1961啊，1961是什么年啊？所以又是水运不足的年，那今年又是水运不足的年，所以你今年会不会很干啊？还好。 那水运不知道，我的感知力很弱。 那， 所以我要多吃猪油。 对，就是看你能不能多吃猪油，多吃鸡蛋黄，把这个水润回来。可能你的调子是这样，你可能长年累月都要这样保养。就你会比别人更需要吃猪油，就别人吃猪油吃到后来会肥死塞死，但你说不定是变成一辈子都要多吃的那种。 那我的话55、1966，那就是丙的话就变水运太过，是不是？ 啊，你是水运太过，那水太过去克什么？克火，所以你是心阳不足的人，所以你的胸壁根本要用桂枝剂。 哦， 就是你那个心阳不足，你就不是要走那个去瓜楼的那个调子，你反而是要用桂枝剂，就是补心阳的药要吃，什么附子桂枝，就你的话就是桂枝甘草汤跟真武汤搭配吃反而会好。 桂枝甘草跟真武， 对对。 那桂枝去芍药当麻药 也可以啊，就是去芍药加附子也可以啊。哦，对不对？就是你的调子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如果是水运太过，通常那个胸阳会不够。那你就会一辈子比较就是那个，是这样啊？啊，怎么样？你说说。 那我那个附子要吃什 么？啊， 什么木克汤？ 有像有很多，那只是要看它的生克。火不及会克不住什么？克不住精气，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变成肺容易塞到。就是你要有一些清肺的药，然后火不及的话，它会平常火是被什么克？被水克，所以那你的水会有泛滥的问题，所以你必须在调理体质上一些比较利水的药要吃，就是泻可能茯苓类的、附子类的可能都要吃这种调子。但是同学不要觉得这个很神准，没有那么神准，因为你想啊，我是看到那个别的医师，对不对？他就拿一个5运6气表在帮人看病，我也觉得这个太过分了。我觉得看病抓病症啊，不要这样子。就5运6气表，就是你用在每年开药，他说差不多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开药那个微调的地方会有用。好，但是一般我们经方给人开药还是抓主症开药，好不好？好，不要太迷信这个。有此一招，有这种读法是有的，就是因为五行你从哪一条路过去都是通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如果再告诉你们那个五行的口诀的话，就会天下大乱了嘛。就是我随便说啊，你们随便听。就因为讲到阴阳虚实的话，那口诀一加上来的话，你就很麻烦了。就应该说你开药之后就会觉得很思路会有混乱。就是阳虚则正克，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哈，肝阳虚的时候，他这个肝是木，对不对？肝阳虚的时候会正克，就是木克土，就是肝阳虚会克成脾阳虚，所以这个肝气的能量不够，肝气不能走通，那个肝阳虚的时候它会克到消化轴，变成消化能力低落，就是肝阳虚正克。然后呢，阴虚倒克，肝阴虚的时候会倒克成，就是平常是肺克肝，金克木，对不对？阴虚的时候是反过来，肝克肺，所以肝阴虚的人呢，会肺很容易发炎。就是你如果简单来讲，就是日本人有过吃小柴胡汤吃当做保养，那小柴胡汤是吃久了会肝阴虚的药，然后后来那些吃小柴胡汤吃过头的人就发间质性肺炎，肺就烧起来了，就是肝阴虚会倒克成肺阴虚。那然后呢，阳实则正生，就是如果你肝阳太旺，它就会去长成心火，所以你如果肝火太旺的话，你一定心烦气躁，对不对？心火就会烧起来，阳实正生。那阴实呢，逆生，比如说你的 肝阴实，肝阴实是什么？肝硬化、肝癌，结果会怎么样？变成肾阴实腹水，就是肾脏也就功能就没有掉了。阴实是逆生。那像我们之前教的炙甘草汤，里头很多补肾血的药，很多滋什么的药，你去看它的正负相生这样子，你会知道炙甘草汤怎么样去补肾水，然后去滋到哪里去，然后补哪里滋到哪里去，就是这是另外很比较另外一路的，就不是经方的那个五行阴阳五行的那个阴阳虚实的那个，但是就是说一般来讲它有一定的正确度，但是还是有一些正确中有微微的不正确，怎么讲呢？有修正，比如说啊。我们以五脏来说的话，肺是属经，对不对？可是以经脉来讲的话，肺是什么？太阴经，是湿气。所以呢，我们会常常听到肝陈脾，就是这个人神经紧张，他会消化变差，对不对？可是呢，你听到肺克肝的非常的少，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肝是纯粹的木脏，它的五行的属性是属于木，然后它的经络也是厥阴风木，那脾呢是脾本身属土，它的经络是太阴实土的太阴经，所以肝克脾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五行，这样克过来。可是肺克肝就不一定，因为肺本身有一些精气，有一些土气，它跟肝克得很不完整，因为肺克肝，它的精气可以克肝，它的土气被肝克，对不对？它的经络的气又有另外一个五行存在，所以很混乱。那你说纯粹的精气是什么？就是精，它的脏腑的性质属于精，经脉又属于精，那个是大肠经，就是手阳明大肠经，大肠跟肺相表里，它的腑的属性是精，它的经络的属性是精，所以其实在克的时候是大肠比较克肝，就是你这个人大便不通，大便很多毒，肝已经坏掉，你知道，就是它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有纯粹的克跟不纯粹的克，那我讲到这样大家中医都要散架了、啊、对不对？我最怕讲这个初学者好好的照古方抓主症先啊，抓主症，那这个这些乱七八糟的蔓延的东西、哦、我怕就是这也是存在的理论，也是有正确性的理论，但是呢我怕你们乱玩，尤其不是乱玩，是我觉得啊、哦，开药是需要一些像做菜一样有一点 paper 的啦，就是你说今年需要补水，可是又不能补到它湿掉，那你就会知道哎，地黄不能用，要换猪油，你知道？这就是那个用药的那个小巧的地方。那我会觉得，同学可能用药的那个手法，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龟毛的地方哦。你开药也不会开得很顺手吧？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方一个方学，就是一路一路的药的用法都比较圆熟了，这样子开药才能顺。因为五行这个东西哦，你会到后来会觉得讲得天花乱坠，可是你如果开不对药的话，还是不能解除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课还会至少还会教到明年的年头两个月吧哈、哦、那个时候等到换季了，那同学再来看他生什么病，那再来反省啊，就是每年生完一轮病再反省啊，差不多反省个十年到十二年，五运六气就摸熟了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下课我要抄黑板了，我要补充阳明篇的一些阳明杂病的方。好，那你们有什么事情要问的，去找樊助教开刀啊，放过我要抄黑板。 下一节课教的吧，这主语。 我有点不想抄那么多话。 哎，我有什么好拍的？问他。 哪一个？ 问他。 我 不会，我自己。 那个上课听不懂的、啊，六七丁度教很会算，你们围攻他啊！ 他抄黑板， 我要抄黑板， 没有听得懂。我太忘了。 先的话是那个 什么？对，那个上上 上 上对啊，上上上上上超百遍。那我线上的是有在这里追，上上我直接的话在这里追一攻。 这是我 上像我来 之前 啊，像贵瑞，所以他的对啊，像我之前的话，那就是学一封面在 这， 后来然后他说第三期已经是，他的时间已经在第三期。 然后呢？那出租车 司机？他说：“这个诗篇，诗篇必为第三期，诗篇必为第三期，所以诗篇。” 所以我直接就先写副词跟名。 你可以等我把位置先调一下， 因为我们 今天去放的，就是因为今天是晚上，所以我们时间晚一点。 可以回去听从一。录音机完了，接着是摄影。